位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明儿个就是9月3，纪念抗战70年，众志成城，能一山伟大的复兴在眼前。抗战是谁的胜利呀？您嘞？那说瞅你提这问题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中国呀，不完全对，你看。那是的确是中国的胜利，那您说说看，是中国什么人的胜利呢？那位说呢，不是中国人的胜利吗？基本答对了，但是还应该加一个民，怎么说，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。再论吗？太在了。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人民是抗战胜利最深厚的伟力，越是民族危亡之际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，不畏强暴，越能够迸发出势不可挡的力量。在前线，在后方，在沦陷区，在国境线外，是人自为战，前赴后继，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，人民群众用血肉筑起保家卫国的新长城，打不败的铜墙铁壁，抗日战争的真正主角，壮阔历史的创造者。还是那句话，人民，也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，是吧？不信您去听听京戏，只要是抗战题材的，人民都是绝对的啊主角，是吗？你看看，首先啊，穷工人， 当年在哈尔滨老毛子铁路上混饭吃的时候， 哦，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，我是中国的穷工人，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的不是一条路啊。 你看了没有，是吧？还有一开茶馆的呢，啊， 参谋长就要扭夸奖，设计就人不敢当，开茶馆盼兴旺，江湖义气第一光，自令常来有茶， 还有一挖煤的，挖哪位？ 工友们，你们鬼子也熬煤炭，金锁帽子铁船盘，关公的死活，他不犯人的说是多的点错，要人的的无数声，工友们，人到大一天大一年， 是吧？李玉和穷工人搬刀叉的吗？阿庆嫂地下党开茶馆的，挖煤的呢，就是那我老乡杰振国，唐山那边的抗日英雄，这是大人呐。大人如此，孩子小孩儿，别看岁数小，那也不含糊，革命战争让他们成熟长大了，有吗？有啊。